看他，他怎么看不见路啊？若不然我进房去与他说上几句话。我倒退了好几步，回头来叫了一声堂倌大师傅，我说堂倌啊， 来了， 你看那前边的人多，又吵又闹，搅闹的那位客爷怎么能够读书啊？ 依着您呢， 依着我啊，说讲课也请知道了，咱那好客色啊，到那里读书倒也雅如珠峰呀，比归房去。 小堂官走上 当时之间做完毕。

你早会糊涂，也免得爹娘将你出人头。咱夫妻咋论分别，说不尽的。想起了养育恩，泪

再请听《秦香莲》当中的闯宫。 Yeah.